北京时间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6点，北京叫醒人们的除了责任，真的是梦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我在过去一年解锁的一项新技能是弹尤克里里。其实我之前弹过吉他，但是这个乐器太大了，而且弦非常难按，不符合我这个小仙女优雅的气质，所以就买了一把非常小巧可爱的尤克里里。可惜在体验了多次弹不好和弦的挫败感之后，这把尤克里里也被我打入了冷宫。希望在今年的某一天，他能重新得到一次被我宠幸的机会。 有说山门一株树，风来呀远之 如果我是一首歌，

想全都变成 情歌，用最浪漫的

猜猜一要说这日期，你担心我和你的绝报局，结局是近在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奇，别怀疑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奇，别怀疑所有秘密都解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你否不委屈，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奇，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乐归去就会成了回忆，未知的命运，你否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惊奇，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乐归去就会成了回忆，去啊做我自己，

Too many times, but I find holy redemption when I put the 这地方仰着脸的老人微笑地看着我小声说我记得你望着我当时的那个我告别的那一刻开始要做一个旅客你的泪光让笑容挡在了眼眶看着我看成一个远方走着走倔强变得柔软我们就长大 像个孩子一样的卑微

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地耕耘着，正是这份不平凡的初心，让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坚定理想，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北京时间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早晨7点，西安，历史是时间的见证，我们是历史的未来。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你好982。说起最初的梦想，其实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想成为一个电竞选手，因为小时候特别爱打游戏嘛，大家小时候差不多共同的愿望，尤其是像 DOTA 啊 War 3这一类的竞技游戏。但是当时电子游戏并没有像现在那么火，爸妈也不太同意，觉得我玩游戏就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一个念头吧。怎么说呢，希望中国电竞现在能崛起吧，毕竟自己也是曾经希望加入这个电竞这个行列的一员。 都在瓦里霓虹的丛林，明亮的灯火照不见心中的路，玻璃橱窗映出的自己来不及审视，身边过客早已匆匆，在这城市中停下脚步，绿色信号灯让我们彼此相拥，卸下背上沉重的行囊，一起奔跑吧，奔向光彩的梦，并肩飞上天，用力呼喊，全世界都能听见，大声欢笑，勇往直前，所有的困难都能贡献，手和手相连，年轻的我们温暖涌入彼此心田，勇敢去爱，勇敢相信，所有梦想都能实现。 在开车的途中， 还是刚刚起床迷迷糊糊， 来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不管你身处何地，身体和心灵总要有一个行走在路上。 身未动，心已远，让心灵随着音乐去远行。活力 Music 课，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say 拒绝，又是灵光一闪而过，扭转也是苹果。 不再流浪，黑暗中的太阳，浅蓝色的海。

走就走的旅行，我不要待原地忙自拍刷手机，错过属于我的风景。 等你拜拜拜，我就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东北晒晒晒，把梦想全开，静静的住在你的时代。 等你拜拜拜，我想我期待，我要做自己的王牌，东北晒晒晒，把梦想全开，静静的住在你的时代。哇哦

直接了当，是我太想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 的秋天。